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几难得先揾翻牛医生翻嚟做录音啊！屌， 啲网友屌鸠我哋啊！ 唔系我嗱就咁嘅，咁我 都屌，系唔屌阿笋哥同阿花哥？阿花哥成好捻耐都冇跌录啦，你唔屌？ 花哥揾到佢出奇老鼠啊！屌啊！ 花哥系喺边咧？ 真係揾唔到佢喎，唔係唔想。 我有陣時咧就喺旺角咧，而家咪嗰條行人專用區，即係掟水掟。 喂，我講啊，今集錄咩？今集錄時事，因為我哋真係一周大事回顧。 都唔撚知，總之有乜講講乜啦。 今日係一周大事回顧，屌嗱啊！我 一周幾撚多個周 屌你！留一言就係今日。 我想講就係話咧，嗰、那個。嗰个行人专用区定区水嗰度咧，成日你知唔知有冇行过出去？好捻多啲捻人喺度唱歌跳舞。 屌啲导游嚟嘅，仆街屌！ 我就喺度话睇唔睇到阿花哥喺嗰度。 屌你老尾嗰啲导游，你讲起你讲 你讲先啦， 你讲起掟球水，你讲啲最我话俾你听。今日我睇到一单嘢，嗰条友咧叫贝毅文，咩叫贝毅文咧？就系前伦敦市警务处长啊。咁佢咧就落嚟香港就做咩咧？呃钱。 所有嘅人嚟香港都系呃钱噶啦。 唔系呢个呃得我。 问题咧，我想讲就系我哋土生土长嘅人系呃得最少嘅。 点解？ 如果唔系，点会贫富咁悬殊咧？咁咁多穷人咧，系咪啊？外国嗰啲永远离亲系呃呃大大。 咁咧，嗰个柒头皮点呃钱咧？佢咧嚟教一个，即系嚟介绍一个犯罪及犯罪学及警察管理两年制嘅文凭课程。嗱，我话俾大家，阿牛医生，你听我讲，你都读好多书啊吓？呢个课程， 我读某啲书啫。 少咩咧？7000万、7万磅， 7万磅，即系100-70万，七或者100-00万咯。 百零万读一个文凭， 有边一个人啊？ 一个人啊！屌你都全班啊！你都戆鸠，我屌你老味一个人得噶？ 我以为个班主任连埋啲学生十几廿个人。 屌你啦！一个人7万磅啊！都唔知读乜，唔系文凭即系咩啊？牛医生， 文凭即系文凭咯，即系唔系学位咯 ，diploma。 地方房7万蚊，屌个老味，佢个卵样改。 可能咩咧？可能 high deep 咧，high 啲咯，或者 highest high 嘢，个卵样 high 卵咗嘢。咁个卵样讲咩？ 你唔好话咩啊？你有戆鸠仔去呃，亦都有戆鸠仔被骗。 我话俾你听，最被骗嘅系咩咧？原来好多警务人员高层去读，咁样真系戆鸠 啊！以为有升有职升，即系等卵如你哋做呢行，嗱个个都系读卵完就为读 master， 即系 我试试。谂 谂住咩啊？谂谂住读完之后升职，点知读完跳楼？哎呀，我唔应该讲啲乜嘢。 个读完嗰个真系跳捻咗啦。嗱，咁我话俾你听， 有啲读捻咗黐一线系嘛？ 系啊，真系黐 捻咗线嘅。 嗱，咁嗰单嘢个捻样点呃钱咧？佢就话呢单掟强水，因为有记者问佢：喂，贝毅文啊，你觉得掟强水呢单嘢咧有咩解扣咧？佢嗱，因为咁，香港政府咧就唔理嗰啲乱抛垃圾嘅人啊，嗰啲人咧。小事就亂拋垃圾，整整下咧就會掟強水。我屌你個老母，你真係講啲廢話。 你突然間咁講，我突然間諗起就話訪問香港啲專家，就話點解啲熊貓會咬人？個道理唔一樣，係嘛係嘛？ 係啊， 因為熊貓好大壓力，所以咬人。屌你大陸人，大陸人喎，日日都咬噶啦， 日日都咬噶啦。屌你老味都戇撚鳩香港。 你用正常嘅角度去睇一啲唔正常嘅嘢，你都戇撚鳩。你即係等於問狗護士啊，點解啲獅子咧會咬人？係咪佢哋其實即係好大嘅壓力，嗰對社會嘅不滿，會唔會佢哋有性格異常分裂啦？會唔會抑鬱啦？咁啊，你問阿曾凡哥話，可能佢抑鬱或者患咗嚴重嘅呢一個嘅精神分裂。屌你老尾，獅子生出嚟就咬人㗎啦！ 你聽我講啊，牛醫生， 我唔應該屈鳩阿曾凡哥擺上台。 你聽我講先，今日我哋要講多啲嘢。阿曾凡哥咧話説，我睇咗上個禮拜啊，唔係今個禮拜喎，即係唔係13號嗰盤，係上個禮拜嗰盤。明報周刊， 佢仲寫咩？ 個撚樣你知唔知寫咩啊？ 呢排欠打 嗰啲咩抽插啊，入深啲啊，你加啲 佢寫啲乜嘢嘅咩？ 基本上係一本鹹書嚟嘅，阿咩抽插啊，莊抽插阿咩啊，之類之類。我屌佢個老母！ 唔好話佢啊，我好尊重佢嘅，佢尤其是寫啲咁啊，好撚辛苦㗎。 寫鹹書都辛苦，我寫啊！ 你寫一篇就話啫，你篇篇都寫，將啲字丟嚟丟啦。 佢根本抄龍虎豹，我話俾你聽，佢最中意 你。如果係寫得用。容易啊！你哋嗰啲病房經理點會咁撚頭痛喺度度間期啊？度嚟度去都嗰撚啲嘢啦，就啲拗頭又話睇東方又話揦屎忽，一陣間又麻閪煩。其實講真咧，來來去調個間期都有幾撚難。 唔係 A P 啦，咪 P R O 嘅。屌你！ 但係問題就係話好辛苦㗎。 屌你啦！做呢啲都辛苦，有冇搞撚錯啊？你 你寫鹹書辛苦，佢依窩窩寫落去，屌你老尾又抽叉，又話入心啲，又 有錢。好撚多時事啊！你睇邊講邊範先啦、啊。 旺角車禍， 旺角 車禍，伊麗莎白醫院收錢。 嗰條撚樣咁撚惡嘅，撞撚到人，仲要上車， 唔係嗰個真係黐線佬嚟。 佢黐線佬嚟嘅咩？ 應該係黐線佬嚟啊！屌你，我話俾你聽。 我話俾你聽，被撞都黐線啦，如果咪走去旺角俾人撞啦、 啊。唔係佢冇意外嚟噶嘛？屌你，牛醫生，嗱西鐵站嗰度你成日去啊。B 一你成日搭噶。B 一嗰個彎位嗰度，你係一個揸車嘅人，入彎揸車應該點咧？ 懟撚埋去啦，想唔 嗱呢啲就撲街啦！入彎應該收油啊！屌你，我話俾你聽，我喺 van 嗰度見啲 van 仔佬，嗰六 van 佬一個彎做咧俾油。 啱啊！唔係啊， 我屌你個彎位紅綠燈嚟啊！屌你，你俾油你真係啊！ 錯，應該未轉彎之前已經加定油 啊！我屌你，你俾油轉彎，屌你唔係人嚟啊！屌你老母！ 犀利班撲街出去啫嘛，佢唔會犀。 佢撞撚到人啊！屌你，上次有個女人爭佢撞撚到啦，嗰、那個小巴司機黐撚線嘅，屌你老尾揸嗰六。 揸下咧，最怕係咩咧？就係佢揸上癮啊！就係咁揸咯，即係有陣時最怕佢咧有啲即係本身有精神病、有躁狂症嗰啲，又係咁衝燈嗰啲，咪驚咯。 嗰啲啊，屌你唔止驚啦，屌你得人驚到嘔啦！我話 唔係嗰條友又咁惡嘅，上咗車就你話有精神病，咁你點睇呢單嘢啊？ 嗱，我話俾你聽，香港咧、啊、要成日周永權就係要搞活香港，我話俾你聽，有幾樣嘢可以搞活香港、啊、第一。就係呢啲無名小巴格蘭披治大賽， 即係 你話屌你老咩？你話去新西蘭，你去過紐西蘭未啊？ 未啊！但係千祈千唔好喺珠海或者揀一啲即係空曠嘅地方。 你揀旺角得㗎啦，有旺角個灣仔，我話俾你聽。嗱，最近繁忙時間喎。 或者由呢一個旺角去落馬洲 啊！我話俾你聽，劉醫生，我上次啊， 聽心機話佢哋話呢度去落馬洲唔知要幾耐，佢哋用咗一半時間都去撚到。 我話俾你聽啊，喺呢個我試過係 最撚中意搭啲車， 係 啊， 旺角去呢、這個屯門嗰陣時冇，即係夜晚黑冇車。我話俾你聽，旺角入屯門你揸過嘅舊路四個字，屌你入啲屯門。嗱我話俾你聽，你搞嗰啲咩撚嘢格蘭披治呢？無名小巴格蘭披治，你去過紐西蘭玩過嗰啲咩激流嗰啲快艇咩？ 我喺大陸玩過啲激流衝落嚟。 佢激流快艇就坐 衝撚到我頭骨就碎曬。 屌你老尾，你夠呢啲刺激？屌你老尾，哇！屌你嗰啲仆街入屯門。 就喺度撐開少少啦。你話玩激流，我嗰次喺大陸咧就玩激流，真係玩撚到癲點玩咧？大陸嗰啲激流咧，就喺嗰個上面衝撚落嚟嗰啲咧，好撚激嘅，咁啊成身濕撚曬。我哋咧就 屎水嚟嘅。 我想講就係、是，我哋第一就冇買嗰啲咁嘅雨褸，因為十蚊一件，我諗可能乜錢嘅。 係邊啲係好薄嗰啲雨褸，即係膠袋做嗰啲。 薄嗰啲啦。咁啊啲鬼佬咧玩撚完，我見佢濕撚曬喎。 即係有雨褸都濕。 咁我梗係唔要啦。 啱啱冇撚用 啊！咁啊去玩完之後，啊玩完一次又好好玩，又玩第二次，玩完第三次，玩第四次。咁咧就濕撚曬全身㗎啦。 咪嗰啲屎水嚟。 翻到去發燒嘔。 邊個嚟啊？ 因為啲屎水。 屌你嗰啲真係 嗰啲唔撚刺激過你紐西蘭。 屌你老味嗰啲，我話俾你聽，大陸邊夠膽玩嗰啲嘢？嗰啲水啊，屌佢老母，係啱啱係個 死人捉撚住啊嘛！玩完又玩又玩，玩完之後再翻轉頭，仲要話啊同嗰個小姐講，我哋唔落船繼續玩。仆街，好似行刑咁啊！跟住嗰幾個小姐揞撚住把嘴笑，你哋去啊，去玩一次啊！仆街嗰度成幾廿樓衝撚落嚟，頭骨都散撚埋啊！真係。 哇，好玩喎呢啲！喂，屌，仲有啊！旺角車禍咧，伊麗莎白醫院唔係收錢㗎，嗰只咩藥嚟㗎？ 我嗰只咧係一啲叫做咧叫做我唔記得 factor 8定 factor 乜啊？咁咧基本上你嗰啲血友病咧就係、是血友病有 A 有 B 㗎啦，唔係缺乏八就缺乏九㗎啦個因素。咁、你其實補充翻個因素嗰、那個 factor 啫。即係我哋血瓊因素啊， 咁佢打落去就係我哋瓊血嘅，係 咯冇啊嘛，冇啊咪會打佢等佢凝，等佢啲唔好流唔好遮止。 我覺得一樣嘢啊， 點解要兩萬蚊一針咁貴啊？ 四針四個瓦佬， 四咁貴啊？ 四個哇，好似係啊，一 咁啊，即係咁你醫管局應該一早講明要收錢啊嘛。 屌醫管局唔應該，我話俾你聽啊，個個都屌，我覺得呢個唔應該屌啊，牛醫生。我哋護士點解做到咁墮落，即係做到咁冇士氣？醫生又係咁，因為我哋冇 bonus 冇花紅啊嘛。嗱，我哋應該學法大陸咁，你冇錢就啱啦，入到嚟割你老母喺半邊神，你再冇錢就割你眼角膜，你再冇錢屌你老母神衰竭嘅抌你老母喺喂獅子，屌你！ 我想聽你講。 呢個大陸呢不呢樣嘢係正常嘅，只不過喺香港呢個角度睇唔正常嘅。啊，因為香港人樣樣嘢都要一個福利網，嗰、那個叫做安全福利網。 屌，仲有一樣嘢啊！你 咁啊冇辦法㗎，因為香港造成咁多年係咁。嗱，我哋喺度俾人鬧㗎啦，咁樣講。不過啊，不過喺大陸咧就係、是、咁，你一定要樣樣都要小心。你一死咗啊，有咩事啊？你真係冇錢唔撚死。 唔係，你聽我講，牛醫生，你唔單止香港，即係你唔單止大陸係咁啦，日本、美國，仲有。新加坡 唔知啊！ 你几个地方啊？你急救你冇水，屌你老母！你真系冚得卵啦！我哋香港做护士做卵到医护人员咁卵多，即系点解咁多怨气？就系因为第一冇 bonus， 第二减人工，第二啲病人太卵过老卵土。讲真一句，收你钱救你应份啊！屌你老母！嗱，我哋应该好似大陆咁。 问题而家人哋要道歉啊嘛。 道佢老母，我觉得。 系要退款。 嗱，退款系唔应该嘅。 我觉得你收唔收唔系一个问题，你预先。讲晒啲嘢俾人听，你唔好话以人哋好急事你先讲，即系你一早讲俾人听要收就收，唔收唔收。 唔系，你听我讲，牛医生，伊丽莎白个医生咧， 其实收定唔收嘅我都唔知。 收啊，收咗。 其实要钱嘅。 要钱噶，不过 啲嘢要钱嘅咩？ 要钱噶，佢因为嗰啲系 second line 药啊嘛，好似话。即系。 咁、大佬啊，你都讲俾人听啊，我哋做医生都唔知道。 唔系，我觉得伊丽莎白个医生太过纯品啦，入到去屌佢谂条怼冧嘅，又沟咗个楼，屌你推入厕所楼添啊！你唔好喺地下楼，楼捻到笪地湿捻晒，要啲阿姐拖麻捻烦啊嘛！ 我真系唔知啊。 我理鳩嘅，喺諗呢啲整緊撲家唔家產啦。我覺得護士應該有啲咩嘅裝備，好似大陸咁鐵棍盾牌。即係你一入到嚟咪 幫小巴佬咧，我哋要從另一個角度睇。如果今日佢唔發生呢單嘢，佢唔會顯示出好多社會嘅問題發生。 有咩問題啊？屌，社會冇問題啊！我覺得 社會有問題，係 個法制有問題。 好多問題發生咪就係問題。 個法制有問題，個社會冇問題，大佬呢啲嘢成家都發生啦。好老實講，即係你個 van 仔佬第一樣嘢係黐鳩線。第二樣嘢，最黐鳩線係咩咧？最黐鳩線就係個 van 仔總會嗰個人。 個 van 仔幾好揸㗎，呢只腳咁樣做法都冇乜難度，幾安全。 梁醫生，你 咁啲人就話：喂，點解你會撞完佢即刻彈上行人路？咁佢係中刺咁樣。 唔係，跟住車個反彈就幾好。撞唔撚親嘅司機， 嚇死個巴士佬啊！ 個巴士佬真係嚇撚死 啊！真係。 屌喂，仲有一樣嘢啊！呢排咧你有冇睇新生咩咩？ 呢個學校咧， 係咪新生書院啊？嗰間嘅 係啦，正乜底我唔乸知。總之間學校係咪個意思就話？因為嗰、那個 正生書院 嗰、那個學校嗰個機制咧要實校，所以 馬屎喊喎！你話 係啊？ 喂，你講下你 單嘢係咪咁㗎？我想問下，就係、是、因為實嗰、那個校制嘅問題。 唔係間嘢基本上係吉校嚟嘅，因為殺撚咗校。 係啦，冇錯，因為唔夠資深不足啊，即、就、係、是、收身不足要殺咗咁吉校。而家啲人就搬啲白粉仔過嚟， 白粉仔白粉女， 白粉女嗰啲隔毒仔咁啊，咁好啦，咁咧就、那個問題就係話啲人就嘈就話點解？你要講曬我哋啲人本土人啲僆仔出去讀書，而家你俾一啲人入嚟讀咁樣，即係咁樣咯。咁就係社會嘅制度造成好，即係個政府嘅制度做得唔好，所以搞到啲咁嘅嘢發生。咁但係問題嗰啲高官喺度咧就扮好人， 咪搬啲市民上台咯，覺得 搬市民啊，同埋搬埋嗰啲咁嘅煤窩嗰啲咁嘅人，同埋僆仔讀粉仔讀粉女咧、上台，然之後咧造成一個好悲慘嘅局面，然之後走出嚟呢個政府咧就喺度扮好人， 我把時肯喊， 今日睇到佢話佢喊喎。 把時 一講到啲僆仔喊， 我覺得 曾蔭權都話好痛心㗎。 我覺得單嘢咁啊， 你試下俾佢個仔喺裏面讀啊！ 佢俾我喺裏面讀，就唔係戒毒啦，就係吸毒啦！日日攞兩 kilo 雞仔去俾佢食啦！我屌你老母，個撚樣點會咁樣咁俾個仔喺呢度讀書啊？嗱，第一，我覺得呢單嘢馬時亨唔應該喊，馬時亨應該做咩咧？ 我想問下馬時亨都唔撚做，佢就咧無啦啦就撚出嚟做乜撚嘢 嘅？個撚樣攞政治籌碼。唔係我講緊呢單嘢咧， 佢唔係個腦壞撚咗㗎啦咩？ 食雞仔食撚都壞撚咗， 仲未爆咩個腦？ 嗰呢個家產又話咩？又要做腦手術，又要 啲仆街咧，我話俾你真係好撚討厭。似咩咧？似嗰啲水坑渠啲曱甴同埋嗰啲咁嘅一 條條細蟲啊！ 一有啲咁嘅嘢躝撚曬出嚟，吸吸吸，啜啜啜。 係啊， 仆街呢啲我好撚憎嘅， 真係好撚憎。嗰種氣味係好撚令人難受啊！ 但係你唔好理喎，廣大嘅市民又接受香港政府嘅做法喎。 我屌佢老味，我话俾大家听， 总之我话俾你听啦。有一日吓、你咧行出街，我话咧条友湿鸠你冚家铲，然之后我走出嚟就话：哎呀，你真系惨啊！俾人咁样做，应该嗰啲扑街攞打靶。嗱，我讲完呢番说话咧， 我咧就升官发财。 牛医生，我都唔系同你好大仇口啫。 冇办法，为咗要令到我可以得到着数，我牺牲你有咩所谓啫？ 我话俾你听啊， 我讲嘅说话同官有咩分别啊？ 你嗰班官都唔够贱啊，最贱系咩咧？呢、這個新生正生書院個校長啊，你明知嗰班居民會去屌嗰啲僆仔僆妹，你叫埋啲僆仔僆妹去俾人屌，嗱吸得毒，都係啲好脆皮。 唔係你有冇見到嗰啲啊啲明星啊走出嚟安慰啲僆仔又喊又剩啊？ 屌你都嘥撚氣，你第一時間應該唔會拎啲僆仔出嚟，你明知嗰個格局嗰、那個地方就係一個 所謂啫 平台俾人屌。 第一啲僆仔唔會俾人打到，第二喊啫嘛， 你直頭令到佢哋個心靈好脆，你擺。公然俾佢哋俾人狂屌喎、啊，大佬而家 個校長之前俾人屌得多啦，而家仲唔到你班僆仔啊？我俾人屌得多，我仲唔到你一班仆街仔俾人屌啊？ 根本就係心理唔平衡同埋心地唔好啊！ 你根本上話俾你聽，所有世界上啲心理都唔平衡㗎啦。我俾人屌咁撚得嚟，唔捉你班仆街出嚟俾人屌，你點撚知我俾人屌得咁撚辛苦啊？ 咁係喎，屌你！ 你咪諗下啦， 牛醫生，屌你老！ 所以點解做得耐嗰啲啊，啲 senior 啊，高級嗰啲人隻腳咁咧？我以前俾人屌得多啦，你班仆街唔出嚟俾人屌啊，我心里点平衡啊？ 咁啊系， 嗰啲仆街。 但你又唔系咁撚樣啊，俾啲僆仔僆妹俾人屌咯啊！ 喺呢啲位人就要公平噶啦，我俾 公咩平啫？屌， 我俾人以前屌得多，而家咪你又要俾人屌啊嘛？ 你收埋班僆仔僆妹，話俾佢聽個結果係咁咪得咯？你做咩要的埋班僆仔僆妹喺度獻世兼俾人屌老母？ 因為僆仔喊出嚟係真情流露。 屌啲僆仔！ 你唔想嗌個校長出嚟喊啊？ 個校長喊得出嚟， 喊得出先得㗎！你個仆街！ 个校长点会点会喊咧？屌第一破产会喊，第二屌 马时很犀利，话喊就喊。 系啊，马时很真系犀利喎，真系。 咪喊咁捻都系咪个脑坏捻咗多？ 唔系佢个脑唔系坏捻咗，我怀佢想捻个詹瑞文嗰啲乜捻嘢。 佢嗰啲咩演艺班个扑街唔家产啦。 哇，几捻坚啊！佢系话喊咪喊噶。 我唔捻知啊，我冇睇过呢啲咁嘅有我份人士睇。 咁啊。 佢喊唔喊关我閪事。但我话俾你听，呢啲人先犀利。你要喊就喊，先可以喺呢一個高層面嘅政治嘅裏面咧，去得到籌碼同埋得到利益。做人最緊要咩啊？ 好戲咯， 好戲。 好似詹瑞文話齋，做人最緊要咩？好戲 咯，好戲咯。 啊，不過我近排有單嘢，我一定要講啊，一定唔講我真係不吐不快。近排你有冇睇八卦雜誌啊？牛醫生， 係我都有。 阿李嘉誠啊，生一個孫， 係。 你知唔知最出奇係咩咧？ 唔知喎， 係有屎忽嘅。李嘉誠生个孙居然有屎忽噶？ 你有睇过？ 嗰个卵样正正常常抱个孙出嚟，就知个孙有屎忽噶啦！我屌佢个老母，李嘉誠生孙就有屎忽。 我想问一下，有屎忽有冇唔紧要？但系佢智商系咪正常啊？ 佢智商唔正常都唔紧要啦，有咁卵，佢呃呃埋埋香港市民几多钱？有两单嘢，我一定要喺呢度狂屌啊！ 我想问下，你系咪住新鸿基楼啊？ 唔系。 咁你唔好下鸠佢啦。 哦，好彩唔系啊，呢个咪新鸿基嘅， 好似系啊。 新鸿基边系啊？李嘉诚啊，长实先系李嘉诚啊。 新鸿基楼唔系佢 嘅。新鸿基系边个噶？阿郭炳湘噶。我话俾你听，有两单嘢一定要讲。佢生仔点解？佢生孙点解冇屎忽？第一胶袋要收税。我屌佢老母，而家收五毫。李嘉誠派 是下個月開始啦， 係啊！李嘉誠可以派啲水溶性膠袋㗎，超級市場最多係咩？派膠袋，膠袋要收錢，個撚樣梗係第一時間和應啦，慳翻幾撚多成本啊！喂，大佬你唔派啲水溶性膠袋，水溶性膠袋夠環保啦，你買翻嚟派俾我哋用啦，我屌佢老母！ 你啲女咧，佢直嗰啲袋，佢就俾個水溶性袋嚟，即刻入咗即刻爆撚翻出嚟，咁你而家咪有生意？屌你，俾你班仆街用咩水溶性造福你社會？ 李嘉誠呢個狗撚第二樣嘢啊，賣嗰啲毒水啊！你今日有冇睇報紙啊？那個撚樣賣嗰啲乜撚嘢？喺超級市場揾撚到幾隻嗰啲咩街之選啊，咩首選牌嗰啲水，屌你老味，全部有毒嘅，有菌嘅，個冚家產，屌你老味買啲嘢咁嘅毒害市民，屌佢老母喺個生個孫都有屎忽，呢個仆街仔，屌你老味邊個？即係講真一句，李嘉誠我屌你個老母啊！李嘉誠我屌你個老豆，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人渣喺個社會上邊？當年張志強應該喺佢個腦度打幾槍啦、啊！ 你冇呢一個頭腦，你點揾錢咧？ 咁啊系，但系你都唔好咁贱，大佬。 冇嘅，商业嘅赚益利益系冇道德噶嘛。 咦，你呢句嘢？ 喂，你唔好讲啊，嗱， 真系发人心死。 你讲我笨啊，马时欣喊噶啦，我喊得出噶，好戏噶。 唔系你而家个样真系喊到出，好卵攰啊，见。 梗系啦。 喂，系喎，牛医生呢排你点啊？屌，翻大陆玩？ 你翻大陆啊？都系咁，好攰咯，成日走嚟走去啦。 哇，大佬好开心喎，屌靓。 好开心啊，真系俾人呃过啊，最近。 呃咩啊？ 上咗啲上车档，俾人呃捻咗50蚊。 屌你老味，话嗰单嘢点噶？ 嗰啲集搭的士有啲人漏鳩你，咁你跟住，喂我哋有 車。但係佢點漏你啊？ 喂我你去搭的士咁多人，你不如坐我哋嗰啲車，咁我以為佢的士，咁啊即係原來唔係啲的士嚟。 咩嚟㗎？嗰啲白牌嚟㗎。 唔係自己揸私家車嚟㗎。 哦，即係白牌啦嗰啲。 上撚咗去今日。 哇！你夠膽上啊？ 我都唔知點解。 哇！我屌你，我真係唔敢上。 上撚咗之後，佢咪話你俾錢俾錢俾錢，佢又話啲錢啊唔係真嘅，跟住搶嚟搶去，咪搶啲假銀紙俾你。 屌你都算執到啦，佢唔打你兩槍切你春袋，屌你！ 深圳。未杀人嘅， 屌你啦！深圳唔杀人， 啲先杀人。 上车东门俾人汤臣啦，个女人，屌你老尾，俾人笠捻住个头，笠捻咗个汤臣，屌你老尾，呢啲仲恐捻高过恐怖过杀人啊！你冇捻咗半边神，你点来香港啊？屌你！ 买嘢都系啦，你买五蚊，你唔好俾100蚊佢走，佢一定系里面有啲假钱。 全部系假钱。 好，唔系咁啊，全部俾啲嚟，俾啲唔系。 屌你！ 总之去咗边咧都有假钱，我话俾你，周围都系假钱，大陆好多假钱。 你听我讲啊，牛医生。 所以点解大陆冇500蚊？冇1000蚊咧， 唔夠膽印啦、 啊！一印咗就大捻忙啊，俾你听。所以点解大陆永远都100蚊咧？好捻多假钱嘅， 同埋一样嘢啊，全 50蚊好捻多噶，发觉 假噶， 好多50蚊假嘅， 系咩？ 100蚊都有，但系而家100蚊冚捻得紧要啊嘛。 因为全中国，我话俾你听，最多骗徒嘅地方就系深圳。全中国嘅骗徒精英落晒深圳揾食，屌你老尾，你同嗰啲仆街斗，屌你，你同啲仆街抢钱赚死啦，屌！ 好麻烦嘅，所以喺上面用钱咧，譬如你 唔系用定嗰啲散纸， 系咁你都要唱噶，咁你 喺香港有冇得唱定？ 香港冇啊，你通常你都喺上面买啲即系啲71啊， 唔系你攞啲10蚊、8蚊去唱咯，10蚊、20蚊去唱咯， 唔系呢个问题啊，佢唔会呃你啲1蚊、2蚊冇蚊噶，假纸1蚊、2蚊，假亲嗰啲永远都系咧 50、100。 50啊、20蚊嗰啲嘢，100，又或者佢通常咧，譬如佢好撚搞嘢，1蚊咧，佢都唔同兩隻紙幣喎，有心色啊，有 係，我見過 啲，屌佢老母啫！ 我哋今日成袋人民幣，屌你個閪！ 唔係好多啫， 我話俾你聽啊，香港咧嗰啲大學咧，想啲大學生發達咧，唔係搞嗰啲乜撚嘢通識教育，搞 第一樣嘢要搞係點樣去辨別真假銀紙嘅， 教咩咧？開兩個課程就得，第一睇風水，第二就係嗰啲咩祈福堂，你叫大陸嗰啲祈福堂落嚟做教授。 我想問下點解阿陳生佢咁叻嘅？啲個 唔係我懷疑佢 搞風水搞撚到出成 搞風水啊！我懷疑嗰個真係阿邊個個仔嚟嘅？屌 人哋話佢同我有性關係啊！個仔同個老母聯盟咩？ 可能佢真係生出嚟㗎嘛？屌你！ 佢割啲窿嚟係屙蛋㗎係咪？即係生仔生仔落去嘅。 陳真聰真係叻仔啊！呢個屌你嗱，最緊要大學 呢單嘢都係應該佢贏唔到㗎咯喎！ 我啊覺得佢贏到啦！ 佢咁撚多負面嘢，啲人個個講出嚟。 佢都未出招， 咁啊系，有咩招咧？ 唔系，而家系 再掘窿，再掘窿咯。 佢单方面华茂集团不断去即系炮轰佢啫，而家佢都未出招，即系未调翻转头去到。 可能我觉得佢最后一招最犀利系咩咧？ 咩？ 第一就是找这个龚如心起身翻身出来告诉他这个是 问问米在法庭问米。 第二招听 我说第二 招是什么？很犀利，找黄德辉出来。 哇劲啊，屌你老味。 陈振中搣烂块面，我其实就是黄德辉。 屌哇，这么犀利。 犀利啊。 有没有这招的？屌你。 第三样就是我是黄德辉老豆的情夫。 咁堅，黃德輝嘅老豆係邊個啊？ 即係佢老佢 黃定音，屌你老味！ 定話我其實就係黃定音嘅第四個私生子咁樣。 屌你老味，你正常啲好冇？ 你係咪出招嘛？你話 你出啲招都出啲正常啲嘅招啊！屌你老味， 撚咗法官就撚咗落嚟，個法官其實都好撚攰，每日都有新嘢聽嘅。 唔係個法官真係無奈，我話俾你聽，佢揾埋啲證人根本都唔係路嘅，屌你話揾樓下個看更又呢又路，屌你老味，黐撚線，根本使錢都冇錢好使啦，屌你老味，嗰啲官又俾你揾過，啲不職專家又俾你揾過，富豪又俾你揾過，屌你老味，連而家連個咩保安你都揾撚埋，你爭在未撚揾埋啊龚如心上嚟啊真係， 時刻揾佢上去啫。 邊個？ 咪時刻揾佢上去啊！ 時刻都會。 咁我想問下我哋點睇呢單嘢？ 俾我哋狂屌， 狂屌，屌邊個啊？ 屌個官！喂，仲有今次車禍裏邊有單嘢咧，我一定要即係探到啊！話説咧，有一個你有冇睇報紙？有一個師奶咧，咪買對涼鞋俾老公嘅。 哦，係啊，送唔到俾老公啊？ 係啊。 咁話説咧，佢老公 係咪老屈㗎？唔 係，嗰單嘢好搞笑。咁咧話説咧，就係佢咧原來就出嚟做生意嗰、那個男人，即係結咗婚之後就冇，即係流咗產之後就佢太太流產之後就冇生個 B B 啦。咁咧兩公婆咧就問人借錢做啲小生意，就爭人50多萬。咁還得18年咧，都繼續還俾啲親戚。咁咧就話餐餐食豆腐。我真係想講一樣嘢。你借一錢還你老母啦， 還唔 走啊？屌你走佬啦，還錢你都戇撚鳩啊！屌， 每年都要還20000元啊？ 唔撚知喎，佢點還啫？俾嗰個唔撚還都還你老母啦！ 我想問下你借50萬十？ 咪借幾十萬借親戚嘅， 咁你一年還20000，一個月即係還1000-2000元都還唔撚到，兩個打工嗰只都還唔撚到。 啱啊，我覺得有啲奇喎。 你唔好理人哋講乜， 我覺得 係 大話嚟啊！即係呢個真係局嚟啊！ 都唔知咪特登嗌老公啊扮死撚咗係嘛？ 唔係咁，而家即係死咗係嘛？死咗個老婆死咗，咁而家咪人借殮葬費啊嘛？我懷疑就即係呢個都係局嚟啊！即係你唔合理嘛？你借幾日？你借50萬，有乜理由還18年先？ 咁可能真係。嚟答你啦！ 嚟答你，屌你老尾！嚟答你都唔系答到咁啊嘛！大佬还18年都还清， 呢单嘢冇理由报纸唔去跟踪下噶。 唔系报纸咪冷线情咁话，佢还得18年钱就未还得清，借50多万。 唔系我话俾你听啊，报纸嗰啲人写你都唔好理鸠佢，由头到尾都由佢支笔写出嚟。 啱啊，唔好信佢啊！ 佢哋啲嘢咧， 唔系你带个脑就会唔信佢噶啦。 试捻过啦，搵佢出嚟咧就讲啲嘢咧，根本讲出嚟系另外一回事嚟 嘅。你搵啲佢讲咩？ 即係投訴政府 部門嗰啲啦， 佢真係會講到另外一篇嘅嘢喎。佢哋唔撚理你，嗰啲有寫嗰啲即係中五畢業嘅喎。 係咩？ 我點撚知啊？佢樣成個中學畢業咁嘅。 屌，嗰啲撚樣唔係中學畢業啊！嗰啲撚樣大學畢業，不過唔撚用個腦去大， 哦、即 唔撚帶個腦去做嘢嘅人嚟嘅啫。 做嘢都中五平程度嘅。 中五程度啊！做嘢中一程度啊！屌你老味！ 亂搞嘢㗎，亂咁鳩寫㗎嗰啲啲嘢。 嗰啲撚樣諗到咩寫咩㗎啦，嘥鳩氣啊！屌佢老母。 做咩時事講啊？呢排。 冇啊！仲有喂，有個網友想問你嘢，佢話咧話説咧有個網友就話牛醫生咧對阿妹嘅態度有啲改變，係因為上得大陸都沉船沉得太深。 我對阿妹嘅態度有改變咩？ 佢話你上次見完佢之後，係咪阿妹唔靚咧？ 我幾時話佢唔靚啊？ 唔係上次佢嚟你， 我由頭到尾對佢態度都係咁噶啦，都係好想同佢上床噶。 唔係阿妹喎， 阿妹係啊，想同佢上床。 我成日揾佢吹下簫 嘅，但係佢唔肯吹又唔肯上床嘛。 唔係你冇錢啊嘛？點解？唔係我搬咗出嚟住啊而家。 阿妹搬咗出嚟住啊？ 同話説咧，佢又同 佢邊度有錢咧？ 唔係話。佢做咗情婦咪有錢，梗係唔係啊？ 唔係佢點咩？ 唔係佢咧就係上網就揾人同佢一齊夾粉咧就租屋住。 男仔嚟嘅。 嗱係我自己報撚咗名啦，屌你女嚟嘅就租。 邊有夠錢使啊？ 租嗰啲叫咩apartment 啊，即係嗰啲咩酒店式嗰啲咧。 好貴喎、 啊。係啊，成7000-8000元㗎，每 人 價成 3000元，係邊有 錢？4000元咯。咁有錢。好緊火咯，佢而家做兼職咯。 佢本身已經緊火㗎咯喎。 佢本身緊火，我叫佢做兼職，我話你唔使做兼職，你 做雞咪得 咯。喂，幫襯下先，新鮮嘢。屌我叫佢，不如 佢點解要咁向往一個個人生活？ 佢屋企好撚窄細啊！一翻到屋企又 咁嗌佢住喺你屋企度咯。 我想佢俾咁， 佢又唔肯，點解咧？ 唔知 道、啊、收得貴係嘛？ 我收唔好貴啊，大佬。 你收佢2000元。 我唔收錢，不過日日砌兩 Q。 啊，都得喎、啊。 嗱，我話俾你聽，都唔係差好多嘅。 我對阿妹個態度由始至終都好想屌佢， 我好想 係，冇改變過，我又冇 事啦。 不過我成日翻大陸，我都唔得閒同佢一齊玩。 你好啦，屌你老味，成日翻大陸玩。喂，呢排大陸你有冇識到新女咧？ 唔敢，其實係有嘅，但我唔敢。 你介紹我識啊，屌你啊，係。 啲骨長嗰啲咧。 哇，正嘢喎！ 你真係同佢講兩句國語咧，佢俾埋電話你，約你出去 disco 玩。 屌你老味，咁撚神！ 係啊。 真定假啊？屌！ 你同佢傾偈。 喂，個波大唔大？ 好撚大啦，成個頭咁大。 真波假波嚟啊？ 真波嚟噶， 真波有咁大 啊！咁但系约埋你出去，佢话嗱，你唔好嚟呢啲咁多地方，呢啲地方唔好嘅。如果 我知啊，咁你喺度走，你话 唔系我为生活啫。 哇！屌你话我都系为解决啫。 我问佢，我话打飞机呢样嘢唔好，哎，唔紧要，你千祈唔好咁讲。系咁啊，但系要做爱咧，我呢度做唔到。 佢口唔口爆嘅咧？ 哎，我唔知道啊，嚇，俾錢得㗎啦。 波爆咧， 你得㗎，應該。 乜波爆咧？你有咩嚟打飛機啊？屌你！ 啊，佢話你要做愛咧，嗱，你做我女，做我男朋友得㗎啦。 你話可以最中意做呢啲嘢喎。 對，有啲人就講到明㗎啦，真係。 咁你又得，我即刻做你男朋友。 唉，唔好搞啦，唔同 意。做男朋友係俾500元。即是男朋友， 我想搞嘢。 啲丐帮印信，我话俾你听，有咩印信？丐帮印信咯。 阿顺哥呢排有咩搞？ 阿顺哥上柒咗大陆啦，话说咧个捻样咧有一单嘢好捻大镬。咁个老细，佢同我老细讲，喂，老细， 即係個市道唔好啊，我已經出半身噶啦，因為佢而家出半身啊， 嘈嗰啲畜生嘅一身， 咁咧就即係人工唔掂，教筍哥又生活唔到，你知唔知道老細講咩？咁你自己出去揾下睇下咩搞，有咩做？ 老細都係咁講啊， 有罪預埋我喎，佢老細最啲最賤一招，有最緊要預埋我， 佢老細都好撚慘嘅。 屌佢个老母真系！ 我哋下一集讲乜嘢？ 喂，下一集唔知喎，我熄咗个麦先，你就嚟讲。 咁啊，讲多咁多先啦。 拜拜。